阿嫲，醒啦阿嫲，阿嫲，做咩啊？做乜嘢？ 阴归阴，阳归阳，快啲走吧啦！ 我喺外边一个墙角落嗰度见到阿嫲， 快啲将眼长明灯点着佢，快啲啊！ 怪谈之变。外面的天好暗，灰蒙蒙一片，担高头唉一撇咁，根本连云都见唔到。嗰啲风肆无忌惮咁吹，嗰啲声音好似喊声咁，好凄厉，听到人毛骨悚然，背脊骨都寒晒。突然间，一道道哭泣声透过墙面，回荡喺灰尘嘅空中。 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罢啦。 呢句话是一个头发花白弯住身的白野婆讲的。这个白野婆是当地有名的巫师，凡是哪一家人有丧事都要她来操办。据村里面的人讲，她可以听得到同埋睇到普通人见唔到、听唔到、摸唔到嘅嘢，咁究竟系咪真嘅呢？唉，咁就不得而知啦。不过大家唯一肯定嘅系，凡系有佢嘅地方，嗰、那个要送走嘅先人都会平平安安一路走好。那强的妈妈昨晚就啱啱过身，屋企里面所有人都匆匆忙忙赶到老太太住的院子里。对于这位年过八十的老太太，生前并没有任何人愿意腾出时间全天候地照顾她。于是她的屋企人就想出了一个轮流看一日的方式，而这一日正正就轮到阿强和她爸爸。老太太过身是凌晨一点，讲起来都巧，阿强这晚点都睡不着，他每每眯埋眼睛就会梦到一条白色的围布同埋大大的电字，那咁令他好疑惑。阿强不嬲都唔多信呢啲嘢，于是他冇多怀疑啊。不过一连两三次他合埋眼都见到白色的围布大大的电字，唉，真系好烦啊！每一次发嘅梦都系咁，咁你叫佢点瞓得着呢？于是阿强甩翻件薄衫就起咗身，嚟到佢嫲嫲嘅房度，可能佢想同阿嫲嫲倾下偈，问阿嫲嫲点解会发个咁嘅梦。但系当我去到房间，跟住敲敲门，嗌咗几声， 阿嫲， 嗯， 阿嫲， 冇人应， 阿嫲， 睇嚟阿嫲咧瞓得好冧。于是他轻轻地拱开门，开了灯，他见到在一张竹牌的床上边瞓住一个体态肥胖的人，双手长和地放在胸前，面朝上地瞓在度。见到嫲嫲瞓得咁冧，嗱，原本阿强呢就想行翻出去，但系他突然觉得好似有啲奇怪咁，嗱，于是咧佢又再拧转身，仔细地望一望阿嫲。无论点望都觉得好正常，冇乜嘢啊！即但系点解有种咁奇怪嘅感觉呢？唉，算啦！嗱，正当我准备走嘅时候，佢突然间谂一谂，系佢知道种奇怪感觉系咩？啊，就系 阿嫲一啲动作都冇。嗱，哪怕系平时瞓觉嘅时候，呼气唞气，个肚度一升一降嗰种感觉，而家乜都冇噶，即系完全一啲动作都冇。佢觉得奇怪，嗱，睇到呢度，佢都唔敢怠慢啦，即刻就行埋床边，战战兢兢咁将只手摆喺老太太个鼻下边。而啱啱就喺呢个时候啫，突然间有只黑色嘅野猫瞬间跳到老太太身上，嗰只锋利嘅爪就系咁啱一下伸出嚟，石一声，搲到阿强只手，哎呀，嗰啲血咧即刻从阿强嘅手背度滴咗落嚟， 哇哇！ 阿强痛啊，大叫咗声，只手即刻就缩翻转头，把口啊一路闹啦， 黐线，做咩屋企会有只猫噶？ 嗱，因为阿强夜妈妈突然间失声喺度闹，佢叫声搞到佢阿爸都醒，于是阿强爸即刻赶到嚟，睇下发生咩事啦。一入到嚟，佢阿爸就问： 做咩啊？做乜嘢？做乜嘢叫到咁样啊？咩回事啊？吓吓！ 嗱，见到个仔手上边流血，再见到个大黑猫拱起个身喺老太太身上，嗱，佢就急啦，即刻跑过去想赶走只猫，而呢一只野猫可能亦都感觉到危险。咁样跳跳到落床，顺住屋角呢索一声就窜咗上去。唉，大家都知呢啲猫跑起身都动作好快㗎嘛。阿强巴点捉得到佢。阿强巴都见到阿猫跑上屋顶，但佢知道嗰个死角嚟嘅。咁仲捉到你。但佢内心就想整瓜隻猫。点解呢？因为夜妈妈一隻大黑猫喺屋企点都系一啲唔吉利嘅征兆嚟㗎嘛。但太奇怪。呢只大黑猫自出现到逃跑，自始至终都冇发出任何嘅声音。呢啲同普通猫唔同，唔通呢只猫系哑嘅？嗱，阿强喺床边好痛咁企喺度，一只手死死咁揿住个伤口，但系佢突然间度谂： 哇，点解咁大动作，阿嫲都唔醒嘅？唔通？ 于是阿强咧。小心咁用黐住血嘅手轻轻咁靠近阿嫲鼻间，停停一阵，阿强嘅手开始震，事关喺佢手间完全感觉唔到一丝气流流动。咁莫非而最后嗰只大黑猫当然亦都冇捉到。阿强爸翻嚟嘅时候面色惨白，就系咁，阿强系第一个发现佢嫲嫲过身嘅人。喺祭奠嘅仪式上面，阿强默默咁企喺床嘅一边，头上边戴住白色嘅帽，佢嘅右手裹住一层层嘅纱布，而嗰位神婆白耶婆就坐喺一张类似太师椅嘅凳度。个嘴度不断咁吟吟沉沉，唔知讲咩。偶然之间，佢会突然间大叫一句： 人死不能生，节哀罢啦。 嗱，唔知道呢一啲对死者家属嘅劝慰有冇用？系，但系无啦啦咁叫一句，似乎起到效果亦都唔大。嗱，阿强嘅阿婶咧、姑姐啊、大娘嗰啲。全部啲女家属都趴喺床边度喊，而呢个时候，白姨婆突然间再叫咗一声： 人死不能复生。 当佢叫得一半嘅时候，奇怪，今次佢冇继续进行去，而索一声企到起身，大声又叫： 阴归阴，阳归阳，快啲走吧啦！ 但呢一声，搞到全屋嘅人大家都望住佢。而个阿婆呢，面不改色咁企喺嗰度，上眼死死咁掘住瞓喺床上边嘅老太太。个老太太冇出声，但系佢只眼突然之间转到门口，众人嘅眼光亦都跟住佢望过去。只见一只黑色嘅大野猫，碌住幽绿嘅眼睛，冷冷咁望住里面。阿婆突然间大喝咗一声： 你呢只孽畜烂啊！ 令人意想唔到嘅事发生，嗰只黑色嘅大野猫突然间跳咗起身，而目标正系嗰个巫婆。 哼，众人都吓得一跳。嗰只大野猫突然发到癫咁扑过嚟，好似想攞命咁样。而嗰阿婆咧，亦都万万冇谂到呢一只野猫，竟然好似着咗魔咁冲埋自己度，佢一时都手足无措。面色妖突然间慌张起身， 当呢只野猫就快搲到个婆嘅时候， 佢突然间停低咗，好似突然间拱咗起身，眼睛转向咗阿强嘅婶啊、阿大娘佢哋。啊，唔系， 准确嚟讲，系对住阿强嘅嫲嫲 嗰条尸。而且呢个时候，一只手突然间索声捉住咗阿强嘅手臂，而且仲系受伤嗰只左手。嗱，突如其来嘅情况吓到众人面色都变晒，即刻弹离嗰张床。呢只手咪阿嫲只手，点解无啦啦夹呢只手捉住自己嘅？ 尸体已经死到几个钟，按道理讲，尸体应该仲有几丝余温，但系嗰只布满皱纹嘅手就好似冰咁， 冻到入骨， 而且好似铁箍咁死死捉住阿强。 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